前呢听到过很多人在说这个 classical 这个译法不好，说觉得不能译为古典，译为经典更好。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意思都可以包含，这个 classical 既可以是中国的作品，也可以是西洋的作品。我觉得只要是经典的就是好听的，也无论是年代的久远还是新。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美国的亲子作家作曲家莱洛·安德森，这首呢是他的 Fiddle Fiddle， 创作的年代比那些更古老的古典作品要更远一些，更年轻一些。那么也是在近年，也就是近100年内创作的，但是这些作品也算是 classical 啊，因为很经典，对吧？ 古典也流行。 刚才的那一首是融合了科尔特的音乐，刚才一开始呢，最早的时候我们节目听到的一首作品呢，也是来自一首双小提琴作品。刚才呢，我们说了是波切里尼的小步舞曲，然后呢会有莱罗安森的作品，而这一首呢也是叫做拨弦联奏。刚才那一首和现在这一首都是刚才我提到的美国亲子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怎么叫亲子作曲家呢？就是很多小朋友古典音乐的启蒙就是从他开始的，像他的一些快乐的雪橇啊，还有一些作品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呢，他也最擅长像旋律突出而又愉快的短篇小品，而这些小品呢还都是管弦乐队的。平常呢，我们一般提到管弦乐队会想到那些大交响乐、交响诗、狂想曲，而很少有这样短小精悍的作曲家们特地为他们做的作品。很多可能有改编自轻音乐作品，但是这样直接做成管弦乐作品的真是少之又少，所以使得莱罗尔·安德森他的作品这样让大家喜爱，而且是老少咸宜，非常的通俗。那这一首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他的拨弦与联奏。好了，在莱罗尔·安德森的作品当中，我们来签到。一般的会飞的老马你好，还有胡雪迪、樱桃小丸子、鹏鹏、微笑，还有思山，说在下着雨的上海出差，不能聆听小月老师的节目了，那也祝你一路平安呀。我爱钢琴你好，还有鹏鹏说了，春天属于莫宝宝莫扎特吗？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波切里尼。没关系，其实这些音乐之间古典作品当中都有一些很相像的成分。还有嘿你好，来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甲贺山人你好，还有似水流年、秋水风神、德新荣、橘子先生，还有彭城、邓强、贝田，还有德新荣二 Double Bass 怪哉虫，哎，正在听细水长流，云朱自成，哎，我们今天呢听到这些上半时段给你带来的是轻松的管弦乐小品。 不过在接下来呢，我要给你带来一首莱罗·安瑟森很有名的一首探戈作品。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是上周吧，好好和大家欣赏了几首很有名的探戈，像《假面舞会》呀，像我们知道的《一步之遥》呀，还有那首《嫉妒探戈》。而这一首呢，也是探戈当中很有名的通俗作品当中，你一听也许就听过。就是这首有名的蓝色探戈，对，它的名字叫 Blue Tango。 不仅呢荣获销量超过100万张的金唱片，更使得莱洛·安德森一夕成名，从原来知名度不是很高的幕后编曲人变成了家喻户晓的王牌作曲家。在当时呢，这首乐曲红遍全球，到处都有人快乐地哼唱着它的曲调。而且我印象中好多跳舞的朋友，跳交谊舞的朋友也拿这首曲子来跳华尔兹。这首作品是在1952年莱洛·安德森创作的，是不是距离现在很近的一位作曲家，但是却毫不影响他的经典度，同样也是 classic。 古典也流行。 打字机这首作品是不是很有趣呢？因为打字机到现在大概已经成为古董了吧，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打字机了已经。因为这首作品呢是莱罗安德森继蓝色探戈之后另外一首令人难忘的名曲，幽默有趣地使用了真正的打字机快速打字而敲出出来的声音，还有包括那种老式打字机在换行的时候发出警告的铃声。仔细想想，现在我记得我家里还有一台打字机呢，也有这种铃声。所以当我们现在用电脑甚至用手机来打字的时候，这种古老的情趣已经感受不到了，所以来感受这首打字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与流行，在今天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听过了两首双小提琴作品，甚至呢在后面呢还有一些美国的作曲家亲子作曲家莱罗安德森的作品。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古典与流行。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中国美丽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5日盛况迎宾，不见不散。咨询电话0108362-5588。

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的古典音乐当中其实有很多幽默的成分，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布拉姆斯的叙阿利舞曲，不只是因为卓别林在他的电影当中用了这段音乐，还有因为其实作曲家本身来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就融合了可能是吉普赛人们的这种幽默性热烈的，还有人民大众的那种幽默性快乐感吧。你听到这些节奏特点欢快的感觉就在其中。那刚才呢，我看到好朋友这是一般的微笑说了，说好有趣的打字机的乐曲，似乎在音乐里看了一双忙碌敲打的老式键盘的穿着长袍的美丽妇人的纤细白皙的双手。你看你前面的，我以为是一双抠抠搂搂的老手了。我爱钢琴也说这个版本的打字机速度超快，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打字机包括莱伦安德森的乐队的音乐呢，是来自于费城波士顿管弦乐团，应该是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费格勒他的演奏版本，也是最早莱伦安德森与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合作的版本。为什么呢？因为莱伦安德森本身就是一位指挥好手，他担任过指挥家，他那时候担任哈佛乐队的音乐指导，还兼任编曲。后来呢，他经常被哈佛乐队当作表演的曲目。然后呢，他应邀为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当编曲，那赢得了指挥阿瑟·费德勒的赞赏。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版本呢，也是最初最原本的阿瑟·费德勒指挥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演奏的版本。而这一首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双调小提琴的很有意思的布拉姆斯的叙阿利舞曲第五号。 things. 古典也流行。 所以说幽默感是古典作品当中不可或缺的，很多的严肃的作曲家也可以写出很幽默的作品，比方说 Brahms。 而刚才提到了莱罗安德森，这里呢也给大家带来他最有名的作品，大家现在都会在12月份听到的快乐雪橇。是不是这一首大家很熟悉呢？现在听到的这首《快乐雪橇》，其实比刚才我们听到的《蓝色探戈》以及《打字机》创作的时间要早，那是在1948年。那莱罗·安德森发表了这首作品，原来呢并非是为12月份的节日而写的，而且创作的时候是炎炎的7月，只是因为呢他表示这是对冬季情景的幻想。而且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当中有雪橇声，有铃声，还有那种鹿鸣声，所以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到雪橇，这里面有鹿鸣声，感觉也是和动物有关的作品。那其实呢，莱罗安德森还喜欢小动物，比方说他养了猫咪，他有一只可爱的猫咪，为他的创作带来了灵感。他呢也写了一首《猫咪的华尔兹》，描述的是小猫有一种故作优雅的姿态，跟人撒娇，而且呢不时发出了咪咪的叫声，用小提琴的高音部分模仿着猫咪的声音，先快。活泼又生动， 非常有意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带着猫咪的华尔兹的感觉的作品，所以呢也希望你能够喜欢，如果你养小动物的话也一定会喜欢的。最后很有意思吧，狗狗把小猫咪给吓跑了，所以音乐当中真的是很有意思。在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带来一首萨拉班德。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觉得今天即使我们听到的是管弦乐作品，但是音乐当中也有这种丰富多彩的色彩、幽默和欢乐。所以告诉你，古典音乐并不遥远，而且也不是那么严肃。而这首作品呢，叫做《小号手的节日》。哎，小号手过节了。其实是这样的，这首作品创作于1954年。那这首作品呢，出动了五支军队用的小军号队来演奏，描绘了在军队当中担任小号手的度假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欢乐。所以呢，这首叫做《小号手的节日》。厉害，这个小号手的这个技巧真的是很棒。那刚才我说了，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用了五支小号来担任演奏，难得的是这五支小号声音都是很整齐划一，真的是军队用的小号，要不然怎么那么整齐呢？那这首作品刚才说了，创作于1954年。那接下来下面这一首呢，我们来听一首叫做调皮的节拍器。这首作品呢，其实创作的背景也很有意思。据说呢，有人说这是莱罗·安德森，当时呢，他在战前呢还前往过华盛顿五角大楼国防部工作的时候的作品。那无论怎么样，都是这些作品都是很多人小时候听到的著名旋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作品《调皮的节拍器》。是的，这里面也有节奏，不是那首打字机，而是节拍器。很多小朋友在练习钢琴的时候都需要节拍器来稳定节拍速度。莱罗·安德森用他最拿手的拟人化的幽默方式，让节拍器仿佛成了有生命的小调皮。有没听够的感觉，可是节目快要结束了。在1988年，美国音乐界人士把莱罗·安德森入选了作曲家名人殿堂，表扬他对